阅读，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店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古玄真古道长来见老居士宴贺，说自己特意前来拜访，并且有两个问题想要询问。那么这古道长究竟有什么问题要问？燕老居士又会不会给他满意的回答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问什么呢？这儿问不一样吗？ 啊，也行。 主要问两条。头一条，要据我猜想不错的话，您不是真心辅佐西安侯，您也不是真心要帮着您这徒弟。您怎么想的我虽然不清楚，再有我听说您在万龙藏风岛内自居一块死地，自己跟那儿盖了那么三四十间房，起个名儿叫隐逸山庄，我呢略通堪舆，我给您瞧瞧。您这么大岁数干嘛住那儿啊？不怕防人吗？我要一瞧您这块地方，我就知道它是不是死地，我就知道他呀对您有没有伤害，对于万龙藏风岛这儿有没有起到什么破坏作用，或者说辅助作用也行啊。到底是有益有损，我一望自知，我人好奇，但就不知道您肯不肯行其方便，您愿不愿意交我这朋友。虽然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有交往，但是交情不深。你要打算交我这朋友呢，我就跟着您这小船走到您这隐逸山庄啊，咱们瞧瞧。老居士燕和一听，好啊，古道长，您这人多痛快，您听说这话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。这两条啊，咱先说头一条，你还真猜对了。别看桃园是我徒弟，我这么大岁数还有个名利之心吗？不过就是我的徒弟惧怕于我，他怕我在外边坏他的好事，到时候呢破他的大业，这样把我约进岛内呢，明是尽孝，暗是监察，形同软禁一样。我也明白，我要不来呢，早晚他也把我害了。 这才顺水推舟跟他来到岛内。至于我为什么自居一块死地呀，我还打算找个人给我瞧瞧呢。即使道爷您懂，好啊，您跟着我一块儿进岛吧。72道螺丝湾十分凶险，我啊久听人言，我也自驾小舟闯过，勉勉强强能过去。72道全过过不了，都走到了我也走不到，但就凭我古玄真勉勉强强，一只小舟也能过去。这么大的船要跟您闯这72道螺丝湾，您可务必要指明道路。再有，我是完全的信任于您，您要稍微一使坏呀，往瞎道一领我们，应当往左您往右了，别看我们这船比您这大，照样有覆舟溺水这样的凶险。咱们君子之交啊，君子不可欺之一方，我们就是完全信任您，将身家性命就托付在老居士之手了。燕和乐了，别看出家老道心眼挺多，就你们这几位啊，我要想害你们还用得带着你们沉船吗？就凭我的能耐取你们几个人的性命也有富裕。哎，来吧，即使想到我那小地方瞧瞧，跟着我走。老道亲自把舵，让四个徒弟拿眼紧盯，跟着他这小独舟。小舟好拐弯啊，啊，就跟开车道理一样啊，他抹一小脚就过去了。他这船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巨型的大船，总归比他这一截竹子要大得多。他要拐弯就得拐大弯。甭管怎么说，72道螺丝湾还真过来了。过了72道螺丝湾的岛口以外是隐逸山庄，四面小山环当中间有这么十亩地方圆这么一块地方，老头子盖了三四十间房，自己起名叫隐逸山庄，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。你要明眼人一看知道这些个花草有些个讲法，就仿佛诸葛武侯故布衣食摆下八阵图一样，总归是隐逸山庄的一个门户，倒是不难破。不过寻常呢之人呢你也看不出来就是了。小船呢到了岸边，老头子蹦到岸上去，用手一滴溜，这大竹筒子一般人可滴溜不动，那老剑可多的功夫，自己拽着竹筒子就拽上岸了，也没有刻意的说把这藏在哪儿，哎，顺势往岸上一扔。这儿呢大船可也就靠岸了，大船来到岸边，小道童呢推这跳板由船上往下推，斜搭在江边。老道先下船，老道下船过来给燕老居士行礼，说舟船之上难以施以全礼，恕贫道我唐突之罪，无量佛二次与老居士见礼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燕鹤一摆手，古道爷年轻的时候咱们就有交往，彼此都是老朋友了，不必客气了，您受累把船舱之内那几位都请上来吧。还有谁呀、啊？我这几个徒儿吧。啊，不，您舱底下藏着那几位，据我想足得六七位。嗯，您怎么知道？废话，那船吃水深浅我还瞧不出来吗？您这船从头至尾多的深脸多的近身啊，就在你们爷儿五个吃多少水，在十几个人吃多少水，那我能不知道吗？说你们师徒五个人由回灵观出来探我的万龙藏风岛，总要船清水急才进退自如啊。 说你明明是一只船带五人，船多轻啊，那要扯起帆篷再爷五个一块划，那跑得多快呀，这出现危险能全身而退呀。不仅自己给自己拿半拉半车沙子，弄几十袋水泥搁在船舱底下，带点粮食，你这个分量足在千斤左右，这一千斤的分量得冲六七个人身上说。要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小舟之内还有些个藏的啊，藏的都是什么人，藏着几个人，我不知道，但据我想啊，得有镇东侠侯廷，没有侯廷也勾不来你古玄真。那么侯廷肯居身藏匿在小舟之内，那么其他那几位身份也就低不了。与虎同眠，岂有善兽能够得上跟您回天道长古玄真交朋友的？恐怕都得是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不能是寂寂无名之辈。没别的，您别让老几位受着委屈，您呢把老几位请出甲板船舱，来到了隐逸山庄之内，我们彼此认识认识，大伙儿一块盘桓盘桓，来一位也是来，大伙儿来也是来，都请下来吧。老道一听，好厉害的宴贺呀，瞒不了人家，连人数人都能算出来，那行了，童儿把这个舱板打开吧。舱板一打开，老几位呢都有点抹不丢的，怎么在船舱底下人家在岸上说话都听见了，那就不如大大方方的了。再说这船底下空气也不好啊，他憋闷得很啊，大伙又都挤在一块儿，这里头也就分不出主次来了，是不是？说这船舱底下统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钦差您做上手，这哪是上手啊，这大伙一块尖挨尖这么挤着，说北京话糗着。那现在好不容易出去活动活动筋骨，赶紧往外走，大伙是鱼贯而出。侯廷还坐在靠外头，侯廷先出来了，顺甲板来到岸上。呵，老居是真老神仙，不错，确实有我侯廷在内。我侯廷回去呢跟古道长相见，大家伙啊一块想来拜会拜会您，虽然您不肯把名姓赏下，总算万幸。古道长啊猜个八九不离十，你们当初认识，一猜还真是您。要知道是您，那么昨天夜晚我夜探万龙藏风岛的时候，侯廷可有点失礼了，那么得当面赔罪，岂敢岂敢，不知者不怪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，不便将名姓呢对你演讲啊。身后何人呢，我给您指引指引，这位道爷您可认识？别说，我猜猜。哎呀，看这位道长身背这口宝剑，猜得不错，跟镇东侠在一块行走的想必是南侠司马老道长吧。不良徒，没想到燕老居士还知道山人贫道我的这个匪号，那么江湖上人家称我为南侠，实在是不敢当，在您面前还什么侠不侠的呢？您看看我身后这位您可熟悉呀、啊、哦，一看身后这位个儿不高，岁数可比头里两位大，背这口宝剑出了号了，要我猜得不错的话，跟南侠一块行走的想必是北侠客爷邱老侠客吧。哎呀，老居士您太客气了，秋田来到您的隐逸山庄，藏在舟船之上，实在是惭愧呀、啊、惭愧。不要紧的，那么些人呢，丢人不是丢您一个的。身后者何人呐？阿弥陀佛，燕鹤可认得山人？燕鹤啊，没有燕老居士。 为什么？你徒弟一见我就跑，你比你徒弟强也强不到哪儿去。进凤山的时候，我还跟钦差不是一路子的，现在我代表钦差来了，我是正义的了。你万龙藏风岛，你就是叛逆。和尚也搭着狂点，和尚顺这个船舱底下往上一走，踩离跳板，您瞧那船忽悠一下子，就他一人吃水盯仨人，胖大魁伟会宾块儿大呀。和尚这一叫燕和一抬头，哎呦，这个大和尚脑袋上头有两寸多条子一条子肉，金凤山的大和尚会宾，可是您呢？不错，正是老衲。没想到印了居士您还认得我。好啊，您跟这几位也能走到一块儿去啊。我们也都是老相识了。身后之人何人呢？啊，身后之人您瞧瞧吧，一闪身往前一迈步，正是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砖。佟海砖往前这么一走，说见过燕老居士。这个年轻人看着倒眼生，没领教，贵姓高明，怎么称呼啊？家住在京南霸县佟家庄，我姓佟，名林，字表海川。哦，老头子一听佟林佟海川，紫面昆仑侠，后生可畏啊！别看头了这些位都是成名的人物，这些年江湖上沸沸扬扬，净说佟林了。老爷子耳朵里灌满了，哎，就占我便宜这个啊！我说老爷子耳朵里灌满，他告诉是啊。燕老居士这么一听，佟林佟海川跟这些位老侠客久在一起呀、啊，哎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尤其这一团精气神，没人可比了。好，海川呐，我攀个大，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您就这么叫我合适？我听说你跟随钦差老大人查办剑山，那么要瞧见你，恐怕这钦差也就不远了吧。哎，让您说着了，我后边这位就是。这也甭瞒着了，年羹尧出船当燕和上前见礼，说荒村野人燕和不敢自称居士了，那就啊与钦差老的人见礼。哎呀，老前辈啊，老先生，实在是迫于无奈，出此下策，我等大家嘛，全都藏匿在船舱之内，非是出于众位侠客之本愿，实在是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，大家伙才藏在这里头。皆因为呀，我查办剑山，破剑山之后，来到了陕西地面，接连失利，所据者就是万龙藏风岛、令高族桃源。桃源之能不可小觑呀，可见老居士您授徒有方。名师出高徒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全是您教给的。燕和尚一听，呼，好厉害，年羹尧啊！我要不帮他办事，这大帽子先给我扣上了。哎呀，蠢徒愚哉，他还不算我最得意的学生，就把您治成这样了啊。行了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，就我们这老几位了啊。行啊，大家伙一块里边说话吧。过了花池子啊，小院来到了屋子里边，一看房屋宽敞明亮，就老头带着一些个庄客在这儿住着，人很少，主要就是伺候燕老居士的起居喽。来这几位呢， 哎，大家伙松松落落往这屋一坐，也不嫌拥挤，分宾主落座。当然您别瞧分宾主落座也是钦差老大人居中，那惠宾古玄真身份大，身份大也得在后边坐啊，这几位还是主要的。简短说吧，有庄客献茶，大家伙寒暄客气已毕，侯廷可就说了，昨夜晚蒙您把我由一线天送至在万龙藏风岛，那么我并没有得亏万龙的全貌，今天同着大家来，连钦差都来了，之所以敢如此冒险，实在是破万龙岛的心切，这是朝廷大事，不可儿戏。那么就敢问燕老居士，能不能指点迷津，有这么一条路能够进万龙藏风岛？大家伙拿烟都瞧燕鹤。燕老爷子一听，哎，有倒是有，我到了这儿为什么自居一块死地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我就在这个地方下了大功夫了，敢说这里一草一木全都走遍了，功夫不亏人，也是大清朝的洪福齐天，该着让我发现一股密道，能够由这股密道进入到万龙藏风岛之府地。可是有一劫，寻常人难过，错非你们几位啊，别人也进不去，就是你们几位当中嘛，大部分人也进不去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这条路上有什么凶险不成吗？那么燕鹤，你跟老衲我说，哎，合着我打算走走你这股密道，哎，差不多都能过去，就你过不去，何以见得呢？您一瞧就知道啊。咱们什么时候瞧？现在就走。这水不喝了，大伙站起来，跟着燕鹤由这个隐逸山庄这儿往起一站身，还没出这屋门呢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外边一阵锣鸣梆响，人声嘈杂，有庄客往里边回，不知从哪来了好些人，把咱们隐逸山庄给围了。年羹尧一听，脸上颜色更变，早成惊弓之鸟，燕老居士，难道您已然通知你徒弟桃园带领人马前来擒拿于本钦命吗？你打算不利于本钦差？难怪您有这么一想，我带着你们偌大的船只闯过72道螺丝湾，我那小徒桃园焉能不知啊？他身为副帅，执掌水陆兵马，慢说您这么一只船带着十来个人，就是一只雀鸟飞渡金龙江，银龙江，哎，这两个地方过72道螺丝湾，我这徒弟也知道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曾经并肩往前